何方从来没有与谢池深入探讨过彼此代号的问题。对他们而言，知道越少才越安全。直到今日才知道，他就是特工总部一直在抓的天东。何方从酒友那儿听闻审讯室里的消息，谢池虽绝口不认，但地下党的身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。以他这种级别，安保程度绝对非常严密，即便他的小组成员愿意帮忙，救人也是难于登天，只能另辟蹊径。后半夜，何峰来到藤田青野的住宅附近，拿着望远镜观察这栋别墅，里里外外布满了宪兵，将房子围了个水泄不通，按密度估算有50个人左右。藤田青野的心思不难猜，在这之前谢池就应该已经暴露了身份，不过借着订婚的幌子利用他挖出背后的抗日分子，可又不舍对他严刑拷打，才带回来亲自看着。不管怎样，在这里总比那充满了血腥味的牢房安全。何峰不能在此时露面，他没有可以去探望他的身份，贸然前去只会惹人生疑，更不可能在几十个持枪的日本兵手里救人。他曾来过藤田青野家2次，上海沦陷前这里叫刘公馆，是个烟土大亨的旧居，虽只有2层楼，却占地宽广，高墙围出个敞阔的院子。自打做了卧底，对身边的事物总是观察甚微。何峰还清楚地记得屋内陈设，大体的房间布局，除了佣人房、书房等，有6间卧室。为了更好的监视，藤田青也必然将他安在身边，首先排除1楼那间。何峰用望远镜仔细看着，2楼2间房没有拉窗帘，里头空空如也，那么只剩下东南侧的2间客房和藤田青爷的主卧了。以他对谢池的了解，绝不会委身和藤田青爷住一起，大概就只能在那2间大客房其中之一了。何峰不确定到底在哪一间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谢池此刻一定未能入眠。他来到主卧视线盲区，一手握着望远镜，一手拿起手电筒朝窗户打过去。谢池正侧躺在床上闭目思考，忽然感觉到眼前晃过一丝光亮，他睁开眼，看到薄薄的纱帘外一个光点在闪动，是摩斯电码。这一秒他只想到了何峰。谢池来不及穿鞋，赤着脚下床，倏地拉开窗帘，何峰在同一时刻看到了他。他的心不可控制地剧烈跳动，手却依旧稳稳地握住了手电筒，开关开关。作为最直白的电码，谢池可以准确并快速地溢出信息。 你还好吗？ 谢池猜到他可能用了望远镜，用手指点着窗台回应，没事，放心， 我会带你出去， 你要小心。信号很快被安保人员发现，一时间楼下哄闹起来，分出10个人开着车往他所在之处扬长而去。何峰自然察觉到他此次前来不仅只是为了看他一眼，还故意暴露，以迷惑敌方，认为尚有通道。距离不远，很快就听到车声，何峰最后发了一个信号， 等我。 藤田青也推门而入的时候，正好透过窗看到远处的光亮，他怒不可遏地扑过来，拉开谢池，握住他的肩。 都到了这个地步了，还在背着我搞这些？ 藤田青也气红了眼，往远处看去，不知他离开没有，故意抓着谢池的头发，狠狠地啃噬着他的嘴唇。谢池掐住他的脖子，猛地推开他，差点摔倒。何峰本没打算动手，一等对方发现就离开，可藤田青野此举完全激怒了他。枪战声不止，藤田青野把谢池拽到窗前按住，捏住他的下巴，让他看着远处的火光。 你看。 真是感人呐！ 啊， 你的好情人，你的好爱人，你觉得他能逃过去吗？我要扒了他的皮，给你们的孽种当故事布。 滚！ 谢池翻身踹开他，随手拿几个花瓶朝他砸过去。藤田青也踉跄两步站定，额头被重重砸到，缓缓流下一行鲜血来。花瓶碎一地，卸成十几块碎片。我会杀了你。 终于露出真面目了，这才是你原本的模样吧。 报告长官。 人呢？ 逃了，石原队长已带人追捕。 谢池松了口气，藤田青眼目光在他身上停留片刻，咬了下牙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关上门离去。阿如也被带进特工总部训了一下午的话，他底子干净，打消怀疑后便被放回去。旗袍店封了，家里也有人看守。国强被带去邻居家住着，他怕绷不住情绪影响孩子，就去旅馆住了一宿。他哭得眼睛又红又肿，到了旅馆还是哭，哭到后半夜眼泪都干了，从中午到现在未入一口食水，胃不舒服，脑袋还胀痛难忍。他整理好崩溃的情绪，去楼下接点水上来，刚进门被一只大手捂住半张脸。